况，记者联系了张先生在京住址所属的天通中院第一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表示， 那个因为最近石家庄的疫情比较厉害，他弹窗是可能是跟他本身在的石家庄的办的那个身份证的区域有关系。 无独有偶，老家是内蒙古呼和浩特的杜先生，最近也遇到了这种情况， 隔三天弹一次，最后问哪都不知道是因为啥弹的窗。 随后记者将张先生和杜先生遇到的问题反映给了12345市民热线，工作人员表示，出现弹窗可能是和户籍所在地存在风险点位有关。 因为这个根据那个时空关联性，要是您老家那边有疫情，他根据去查询信息，然后会导致您这个处于弹窗状态。 即使没有回过老家也会有这种情况吗？ 嗯，对，是因为是根据您家的住址然后去弹您的信息的。 这名工作人员表示，市民接到这类弹窗三后，可联系属地社区居委会对弹窗进行解除，也可以拨打12345市民热线，让客服人员登记解除。此外，在市民提供相关信息后，他们会将情况反馈给北京市大数据中心，后续对弹窗信息进行一个处理。 需要提供一下您的一些信息，姓名、身份证号码，还有那个健康宝绑定的手机号，还有这个在京住址，就这四个。 记者也将12345市民热线回复的处理解决办法转告张先生和杜先生，他们表示会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渠道进行处置，后续进展新闻热线也将持续关注。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运清，主持人清瑞，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搜索问北京和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报道，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京东电器去超值，一呀一口价，大牌电器批量采，优惠卖回家，逛京东搜索去超值，双十一百亿补贴，京东电器去超值，一呀一口价，活动详见京东官网。 京东，北京移动全光 WiFi， 全光线入屋，超强信号，全家覆盖，畅快上网无死角，定制化专业服务，无痕安装，美观又智能。现在到移动营业厅办理，可享更多优惠。 生意可以很小，事业可以很大，房子可以很小，幸福可以很大，小梦想，大乐透。中国体育彩票。 北京燃气96777温馨提示，2022年至2023年采暖季燃气壁挂炉补贴第一次报数现已开始，手机下载安装北京燃气 APP， 线上报数更便捷。 企业周转有困难，中国银行汇丹贷来帮您，融贷机构提供保证，额度可达1000万，线上申请用款，操作灵活，方便快捷，快来申请吧，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 会议论坛突破时空距离，无人数限制的智能场地在这里， 好产品融合文字、语音、画面等形式，提升营销推广效能的方法在这里， 功能丰富双向互动，互联网时代的最新社交方式在这里，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依托广播专业技术优势，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为企业在线直播等提供场地技术支持，安全服务保障一站式解决方案，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农行金银投只用10元帮你解决定投难题，即刻开启基金投资之旅，5大定投场景帮你朝着梦想加速进阶，赚足幸福感，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抗疫情助复工，建行汇懂你 APP 为小微企业提供在线预约开户、测算贷款额度、线上申请贷款的信贷服务体验，详询建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955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个病例是典型的先天性贫血，内生动力很薄弱，经过持续的输血式治疗，各项身体指标明显改善， 输血有效缓解了症状，但根治的方法是激活自身的造血系统，我们对症研发的造血功能手术很成功，结合他自身的努力，未来令人期待呀。 探索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制，强化产业扶贫， 拼命作对，大力发展造血市场， 产业帮扶提升了村集体的造血功能， 对症用药，用科学精准打通致富血脉，产业造血为稳固脱贫注入勃勃生机， 高速效率，生活质量， 对口帮扶的贫困村实现整村脱贫， 为圆好梦齐上阵，破 步小康共启程。每天清晨唤醒你的不只有闹钟，还有最新的消息。每天清晨让你感到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好，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7:36，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今天是2022年11月4日星期五，机动车尾号五和零限行。首先来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日头条您将会听到的是梦天实验舱完成转位，中国空间站T 字基本构型在轨组装完成。 京城京市，北京近日发生多起聚集性疫情，防控处于关键期。 国内方面，郑州本轮疫情源头查明，由外来症的货车司机引发。 今天的家叙家议说的是殡葬剧受年轻人欢迎，是时候和孩子们聊一聊生死教育了。 8点开始国际方面的消息，德国总理舒尔茨今天访华，释放哪些积极信号？ 财经资讯，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银保监会将会加大重大工程项目支持力度。 前沿科技，我国生物医学成像大科学工程竣工，助力探究疾病发生机理。 旅游文化资讯，中国体操男团直通巴黎奥运，张博恒力拼6项功不可没。 好的，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收听节目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于浩孙畅带您关注新近发生的重要新闻，我们马上进入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皆是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头条我们来说，昨天上午9:32，空间站梦天实验舱顺利完成转位，下午3:12，神舟14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入实验舱，这也标志着中国空间站T 字基本构型在轨组装完成，向着建成空间站的目标迈出了关键一步。 转位期间，梦天实验舱先完成了相关状态的设置，再和空间站组合体分离，之后采用平面转位方式，经过约一个小时完成转位，与天河核心舱节点舱侧向端口再次对接。 那么为什么不能在实验舱发射之后通过侧向交会对接直接到天河核心舱的两侧呢？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的专家表示，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实验舱与空间站组合体进行侧向对接啊，会因为质心偏差对空间站的姿态造成较大影响，甚至可能会有滚转失控的风险。 二呢，是根据空间站建造方案，两个实验舱将在天河核心舱的侧向永久停泊。如果选择侧向交会对接，首先需要在天河核心舱两个侧向端口分别配置一套交会对接设备，而且这两套设备只能使用一次，造成资源浪费。 那么为什么我国空间站组合体要形成 T 字基本构型呢？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空间站系统总指挥王翔介绍说，转位后的 T 字基本构型结构对称，从姿态控制、组合体管理上都是比较稳定的构型。而且呢，由于空间站受到的地心引力、大气扰动的影响比较均衡，空间站姿态控制消耗的推进剂和其他资源也会较少。 为了让 T 字构型更加稳定可靠，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的研制团队着眼于中国空间站的系统集成一体化，设计出整站三舱，构建了一个组合体核心，作为最强大脑，对整个空间站进行统一的管理，保证各舱段飞行器动作协调。 T 字组合在浩瀚宇宙中长期飞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中国空间站需要稳稳地对准太阳来获取源源不断的能源，而在地球之外需要用到能源的地方可就太多了。 除了空间站自身的运转需要能源，航天员在太空出差生活需要能源，做太空实验也同样需要能源。 嗯，那为了让中国空间站像向日葵一样一直对着太阳在宇宙稳稳地翱翔，实验舱的大翅膀呢配备了对日定向装置，可以360度的旋转。当受到外界干扰而导致抖动的时候，对日定向装置的控制系统能够非常灵敏地觉察到变化，像太极推手一样化动为静，在不到30秒的时间内就将大翅膀的弹性振动能量及时耗散，给空间站稳稳的幸福。 哎，据了解呢，咱们中共空间站任务分为关键技术验证、组装建造和运营这三个阶段，目前呢完成相关测试之后，空间站将会转入长期运营阶段。咱们一起来听一听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空间站系统副总设计师朱光晨的介绍。 后续还要再进行就是通信网络的连通，再有就是这个供电系统的连通，要把这中央空调接入到梦天实验舱，让这个三舱主体都具备载人飞行的状态。但这些工作都完成以后，对整个的这个运行状态的稳定性，它的性能指标进行全面评估，评估达到运行的要求，就可以投入到这个空间站的运营了。 嗯，我们看到中国空间站已经取得了很多突破和创新成果，那么未来我们的空间站还会有哪些设计构型，会有哪些变化呢？最后再来听一下朱光晨的介绍。 从整个空间站的设计上来说，从它的构型设计到它的一系列的关键技术，都是我们整个空间站的研制团队自主完成的这些工作，这些都是大的能看得到的方面。从这个背后的基础性的工作，比如说像这个电子元器件，整个空间站的电子元器件有大约150万这个量级，基本上都实现了国产化，其中关键核心的元器件已经实现了自主可控。从空间站的设计上来说，它是具备扩展能力的，后续可以就是通过这个设计一个扩展舱段，让它这个由现在的梯字构型可以发展成十字构型，在这个扩展舱的基础上还可以考虑进一步的扩展设计，这个后续就按照这个国家和这个工程总体的统一的这个任务规划来进行相关的这个研究工作。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好，北京方面我们先来说一说北京疫情。昨天零点到下午三点，北京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25例，其中隔离观察人员22例，社会面筛查人员3例，涉及昌平、密云、朝阳等6个区，轻型20例，无症状感染者5例。 北京市疾控中心昨天发布，经流行病学调查分析，北京近日发生多起聚集性疫情。截至目前呢，朝阳区东坝停车场关联聚集性疫情累计报告病例13例，昌平区北七家关联聚集性疫情累计报告病例20例，而海淀区车公庄西路21号院的关联聚集性疫情累计报告病例5例。 市疾控中心表示，当前北京聚集性疫情和境外输入散发病例交织，疫情防控处于关键期，各部门要慎终如始地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压紧压实四方责任，严格落实扫码测温、核酸检查阴性证明等防控措施。 嗯，昨天北京市城管委提醒大家，供热打压试水期间啊，即使只有轻微的漏水也要及时报修，否则随着采暖期供热系统压力增加，容易造成供热设备爆裂，伤人损物。 打压试水呢并不存在统一的日期啊，大家呢可以留意一下各自小区公告栏上发布的打压试水的通知。供热系统打压的过程呢可能要持续几天，居民呢务必要做到家中留人，注意观察散热器及供热管道是否有漏水等现象。 优质的生活离不开优质水源，近日市发改委批复了温泉水厂工程项目建议书，进一步提升城市供水安全保障水平。项目计划年内开工建设，预计将会于2025年底前完工。 温泉水厂呢，位于京密引水渠以北，北清路南侧，设计规模是每天24万立方米。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取水设施，还有澄清池、滤池等水处理设施。水厂自京密引水渠取水，将为海淀山后地区呢提供供水服务保障。 按照要求，十四五时期，北京将会建成温泉水厂，作为规划中心城区九大主力水厂的最后一座。温泉水厂将会与中心城区供水管网实现互联互通，完善中心城区一环两脉九厂多点联动的供水设施布局，扩大优质供水覆盖。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国内其他方面消息，我们先来说一说郑州本轮疫情的源头查清了。在昨天郑州召开的新冠疫情新闻发布会上，负责人通报，郑州市本轮疫情于10月4号由万邦市场外地来郑的货车司机引发，随后通过火车站、医院、学校等多链条多点位传播扩大，形成交织扩散，迅速蔓延，散发高发的发展态势。 备受大家关注的郑州富士康园区疫情呢，郑州航空港区的负责人已经表示，目前政府成立了省市区融合的疫情防控指挥部，组建工作专班进驻郑州富士康科技园，实行嵌入式扁平化管理，强化专家指导，采取一系列防控措施。截至目前，富士康园区没有重症病例，企业生产基本正常，取得了阶段性的防疫成效。 再把目光转向兰州，近日和兰州三岁儿童煤气中毒死亡事件的有关的多个话题都登上了热搜，引发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昨天呢，兰州市政府通报了事件调查详情，并且公布了孩子父亲拨打120的时间线。 通报当中呢，有一个细节引起网友关注，就是十分钟的路，为什么救护车近两个小时才到？我们梳理一下，通报显示，11月1号的12点18分，孩子的父亲是拨通了120的急救电话，说妻子摔倒意识不清。由于事发地呢，它是属于高风险区，当时120急救调度中心的调度员说需要协调并且安排线上诊疗。 随后呢，七里河区医院的医生在13点07分拨通求救人的电话，问诊患者详细情况之后呢，13时19分医生表示病人病情好转，但是仍然需要到医院救治。13点44分医院发出救护车的派车指令，并于14点03分到达现场，用时近两个小时。 那另一方面，就是13点55分孩子的父亲是抱着孩子跑到了骆驼巷路口的卡口点，向值守民警陈某斌求助。陈某斌拦停了一辆出租车，将孩子送往甘肃省妇幼保健医院去救治，14点05分到达医院，用时10分钟。 这里面呢，有两个问题引发了网友的质疑。第一，就是为什么原本10分钟路程，急救中心花了将近两个小时时间？另外，孩子的父亲在第一次拨通120的时候，为什么只说妻子摔倒了，并没有提到小孩的情况？ 目前事件还在进一步调查当中。不管怎么样，这起事件都暴露出疫情防控过程里的问题。昨天兰州市政府表示，针对这次事故处置过程当中暴露出的救助机制不畅通、应急处置能力不强、工作僵化刻板的单位和干部，将会依法依规进行严肃处理。 近日，内蒙古、河南、甘肃分别召开会议，研究部署疫情防控工作，都强调要精准防疫，不能因为个别疫情就长期无差别的进行封控，要让城市逐步的恢复活力，让抗疫有力度更有温度。 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由赵一阳为您编辑。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家叙家议。 留住每天的声音记录，思考每件事的前因后果，加入自己的叙述议论，家叙家议。 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家叙家议，我是于浩。前不久热播剧《三月有了新工作》受到了不少年轻人的欢迎，甚至呢，很多学生都着迷于这剧中的情节。这部电视剧呢，从95后年轻人的视角出发，讲述了阴差阳错来到殡仪馆担任化妆师的赵三月，从新入行时对这份职业抱怀着未知，到感悟生死，用心学习遗体化妆的故事。而且呢，这部电视剧以女主角赵三月为原点，通过她的成长视角刻画出了往生者的生前身后，折射众生群像，以温暖治愈的方式带领观众了解遗体化妆师们的平凡瞬间和高光时刻。据了解呢，在广州大学的生死学课堂上啊，任课老师还专门播放了剧中的一些片段，再次把生死教育这个话题摆到了台面上。很多网友也留言，知道死亡才能好好的活着，非常有意义的课。 我觉得对孩子进行那种生死这种的探讨，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就像网友说的，对这个生死更好的认知了以后，才能更好的活。你了解死，才能了解活。因为我们从小到大的生活环境里，其实不允许我们接受这种方面的知识和获取。那我们如果有相关的课题，还有相关的一些课程的出现的话，我觉得很好。其实不光是对孩子，包括对成年人，可能也是一种增长吧，对这个见识，然后也对他们对未来生活，包括遇到困难一些挫折的看法也会改变，也会不同。 对小孩进行更全方面的教育，给他一个正确的认知，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然不同的年龄段，他的理解能力不同，我们也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告诉他，他可能不同的年龄段会有不同的理解，但是不能一味的去避讳，就是正确的去教育孩子，让他们知道到底什么是生，而什么又是死。我觉得其实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小孩子有些认知上很模糊，其实会造成一些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惨剧，这个不是危言耸听，我觉得这是看到很多所谓的社会事件看到的一些小朋友，年纪小的，或者是说包括现在一些青年人，他们对生死其实真的明白吗？反正我觉得正确的树立孩子对这个东西的认知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如果孩子已经有自己一定思考能力了，那让他早一点客观的了解这些事儿，其实是好事。因为有很多跟我同龄人，他们小时候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情绪就不太好，不太稳定。所以我觉得孩子如果能早点了解这个方面的话，对他们的成长来说是个好事。 我觉得生死教育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我们从小到大接受的是一种可以说是学习教育，只需要把我们的成绩提升上来，要考一个好的高中，考一个好的大学。但其实对于生和死的关系是很模糊的，导致很多人在长大之后遇到一些挫折可能对于自己甚至对于他人的生命都觉得非常漠视。所以说这份教育非常有必要，但是呢其实它的普及度呢也不算很高，所以我也特别希望能够真正的在课堂上落实这样的生死教育。 教育部去年十月发布了《生命安全与健康教育进入中小学课程与教材指南》，这是生命教育落实的一个重要指导文件，是关注中小学生生命安全与健康的重要举措。生命有开始就会有终结，可是在很多人心中，死亡是一个禁忌话题，不愿意谈论，也不愿意给孩子们讲解。只是现实告诉我们，讳言死亡不仅无法逃避，缺乏相关教育，甚至可能还会招致悲剧。近年来，随着青少年儿童一系列因为漠视生命引发的成长悲剧，生死教育越来越应成为家长进行通识教育的重要内容。而且呢，新冠肺炎疫情也引发了孩子们对于生死问题的所思所想。教育部公众号微言教育就曾经提到过，一些孩子看到很多人因新冠肺炎疫情而死，又有很多人为战胜新冠肺炎而行，又害怕又感动。可见对于儿童来讲，生死教育是回避不了的问题，那我们又该如何正确去引导呢？值得庆幸的是，死亡、生命教育这些以往很多人避讳不及的话题正在慢慢的脱敏，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生命教育的重要性，也愿意为此进行探索。据报道，中国目前约有20多所高校开设了死亡教育相关课程，探索不同实践形式，引导学生正视死亡，敬畏生命。2000年广州大学开设了国内第一门死亡教育课程生死学，除生与死的本质概念、器官移植、临终关怀、自杀等话题也纳入课堂。2017年北京大学开设死亡的社会学思考课程，会从社会学角度讲解死亡的不平等、人濒死时社会关系的变动等，也会为学生讲解从抑郁到自杀的过程以及如何调节等问题。2006年山东大学基础医学院副教授王云岭发现，有的学生对遗体解剖感到恐惧焦虑，有的学生忌讳谈论死亡，这些都源于学生没有形成正确的生死观。而后山东大学每年秋季学期面向临床医学专业学生开设了死亡文化与生死教育专业选修课，名为谈死，实为论生。而生死教育这堂课不仅大学生需要，中小学生也需要。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有不同的特点，对不同学段的学生进行生命教育也各有侧重。生命安全与健康教育进入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就提出，要充分考虑不同年龄学生身心发育特征和认知水平，对教育目标和内容进行系统设计，在小学、初中和高中三个学段有序铺开，总体呈现循序渐进、螺旋上升的特点。 作为家长呢，也要注意，家长对于生命死亡的看法与认知会影响到孩子。比如当孩子问到死亡时，如果家长善意的用各种理由搪塞，比如说死就是去天堂啊，以后你就懂了呀，或者直接拒绝解释，这种回避可能会让孩子更加好奇。如果我们要跟孩子聊死亡，聊生命教育，首先一定要尊重孩子的个性差异，适应孩子的身心发展特点，在此基础之上选择不同的方式跟孩子讲述死亡这件事。总而言之，就是一定要高度关注儿童的生死问题，积极回应他们的生死之问，引导他们朝科学正向积极的方面思考，树立科学的积极的态度，采取正确的积极的行动。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生命有开始也会有结束，正是因为对死亡的认识，我们才更加珍惜生命，热爱生命。生死教育就是帮助人们去认识死亡，理解生命意义的重要途径。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不只是孩子，每一个人恐怕都需要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您说呢？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家叙家议，我是于浩。 也不知在黑暗中究竟沉睡了多久，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好，连线北京市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郭建兴。郭工您好。 哎，于浩先生你们好。 哎，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 今天这个天气呢和昨天比的话就是变化不大，还是晴天，大气透明度呢也还是很好。风力比较小，气温呢是基本持平。今天白天最高气温14度，和昨天这个 13.1 度的最高气温比的话就是差的不太多。夜间的最低气温是-1度。和今天早晨这个-0.5度的最低气温呢也是差距不大。不过因为今天早晨这个气温是好几个月以来第一次降到零下，就是关键台这边呢第一次降到零下，而且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会再次降到零下，那么天气是比较冷的。提醒大家呢注意保暖，尤其是这个老人和儿童。那么薄一点的冬天穿的衣服是该穿到身上的时候了。 那周末这两天呢， 双休日期间呢这个两天的天气两个样子。最明显的区别呢就是天空状况。其中呢周六也就是明天，白天呢会继续维持晴朗的天气，光照充足，气温有所回升，最高气温预计是16度左右。那么中午前后呢在太阳底下的话感觉还是会有点暖和。那么到了明天晚上，天上的云呢就开始增多了，一直到后天晚上，天气才能再次转晴。所以呢后天也就是周日的时候呢，白天会是多云到阴的天气，光照条件就不好了，气温会有所下降。最高气温是13度左右，大部分时间呢天气是比较冷，外出呢要多穿点衣服。 是， 这是天气的一个情况。 好，感谢郭工的介绍和分析，谢谢您，再见。 好，再见。 好，非常感谢郭工的详细介绍。我们接下来呢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见4级，预计最高气温1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 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 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35到55，空气质量属于1级优。 登山气象指数预报2级，适宜外出登山。另外呢，未来两天北京没有全市性的降雨天气，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 好，我们迅速浏览一下疫情数据。昨天北京新增32例本土确诊病例和6例无症状感染者，包括31例隔离观察人员，6例社会面筛查人员，其中25例昨天已经通报。另外呢，昨天北京新增了6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和7例无症状感染者，没有新增疑似病例。治愈出院22例，解除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4例。 秋去冬来，天气渐凉，给爸妈多一份关爱，给爱人添一件暖衣，给孩子加一份呵护。北京时尚控股伴您温暖过冬，悦动你我，时尚生活。北京时尚品牌李玉洲，冬暖你我，精品国货，最潮金范。11月7日至11日，相约音乐广播，超值好物乐享不停。北京时尚控股，编织美好生活。 京东电器去超值，一呀一口价，打开电器批量采，优惠买回家。 逛京东搜索去超值，双十一百亿补贴。 京东电器去超值，一呀一口价。 活动详见京东官网。 京东。 中国移动 5G 手机 N纵 50 Pro 来了，华为智选大品牌，千元价位超实惠，炫彩外观加超强续航，超高清像素加内置移动权益，导听立享购机补贴，便宜买手机就到中国移动，详询10086。 周末休闲游滑雪好去处，内蒙古乌兰察布欢迎您。 企业周转有困难，中国银行汇丹贷来帮您，融贷机构提供保证，额度可达1000万，线上申请用款，操作灵活，方便快捷，快来申请吧！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平静表象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30，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好，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01，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您会听到，国际方面，德国总理舒尔茨今天访华，释放哪些积极信号呢？ 俄罗斯称将公布英国参与袭击黑海舰队的证据。 财经资讯，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银保监会将会加大重大工程项目支持力度。 前沿科技，我国生物医学成像大科学工程竣工，助力探究疾病发生机理。 旅游文化资讯，潭柘寺银杏节开幕，花样赏秋，美景美食两不误。 中国体操男团直通巴黎奥运，张博恒力拼6项，功不可没。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接下来于浩和孙畅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进入国际时线。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先来关注德国联邦总理舒尔茨今天将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今年呢，恰逢中德建交50周年，舒尔茨此次访华受到广泛的关注。 舒尔茨去年12月接任前总理默克尔，正式就任德国总理，这是他成为德国总理后的首次中国之行，他也将成为自2019年11月以来首位访华的欧盟国家领导人，是中共20大闭幕后首位访华的西方大国领导人。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郑春荣表示，舒尔茨这次访华具有着强烈的象征意义，并且释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那就是他反对和中国脱钩，希望加强中德中欧之间的经贸合作。 在俄乌冲突持续的背景下，德国和欧盟内部在对华战略上出现了很多嘈杂的声音，一些人鼓吹要和中国脱钩，采取更强硬的对华政策。专家表示，今年4月份舒尔茨的首次亚洲行去了日本，没有来中国，某种程度上就是为了迎合国内的政治舆论。但舒尔茨在对华态度上一直比较审慎，他总体上延续了默克尔时期强调务实合作的对华政策，明确反对和中国脱钩，希望加强与中国的经贸合作。 当地时间10月21号，舒尔茨就率先宣布了即将访华的消息。他表示，他将会率领一个商界代表团访问中国。10月26号，德国政府同意中国国资企业中远集团入股德国汉堡港，这也被认为是中德关系发展的一个积极信号。 郑春荣说，中德关系历经50年的发展，自有其韧性在，尤其是经贸合作的压舱石作用仍然明显。虽然当前中德关系面临一些新的挑战，但只要双方秉持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原则，开展务实合作，两国关系仍可以得到健康发展。此外呢，中德关系也可以在中欧关系当中发挥引领作用，同时为全球问题的解决注入积极力量。 好，再来说说俄乌局势啊。当地时间3号，俄罗斯驻英国大使表示，俄罗斯已经向英国驻俄大使递交了英国与位于塞瓦斯托波尔市的俄罗斯黑海舰队总部遇袭有关的证据，这些证据很快就会公布。 当天呢，俄罗斯外交部发布消息，就英国参与对俄黑海舰队恐怖袭击一事召见英国驻俄大使。 消息指出，英国军事专家参与了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包括参与海上破坏行动，俄罗斯对此提出坚决抗议。俄罗斯外交部称，英国这种对立的行为将会带来对抗升级的危险，并且产生不可预见的后果。俄罗斯要求英国立即停止，俄方称，如果英国继续这种导致冲动的行为，那么一切后果将由英国自负。 当地时间2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俄罗斯只有在遭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攻击或面临国家存亡威胁的侵略时，才会动用核武器。当务之急是防止核大国发生军事冲突。 声明说，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核大国之一，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俄罗斯在加强国际安全和战略稳定问题上负有特殊责任。 声明说，在实施核威慑政策方面，俄罗斯严格并始终遵循不发动核战争原则，核战争没有赢家，而且永远不能发动核战争。俄方在这一领域的立场非常明确，核武器只用于防御性质，不应该对此过度解读。 把目光再转向美国，当地时间2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75个基点到 3.75% 到 4% 的水平，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这是美联储连续第四次加息75个基点，也是美联储年内的第六次加息，全年累计加息375个基点，利率水平上升到2008年1月份以来的最高位。 美联储连续加息快步走，但是呢，却抑制不住急速飙升的通胀。美国劳工部10月13号公布数据显示，今年9月份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环比增长 0.4%， 同比增长 8.2%， 环比涨幅超过预期，同比涨幅仍维持在历史高位。 对于未来的利率走势，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在确定未来加息幅度时，美联储将会考虑货币政策的累积收紧、货币政策影响经济活动和通胀的滞后性，以及经济和金融状况的发展情况。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货币政策例会后的记者会上表示，目前考虑暂停加息还为时过早，而且呢，本轮终端利率可能会高于之前的预估。 分析观点说，鲍威尔此番的措辞仍被视为鹰派态度，他发表的关于加息之路暂时不会出现转折以及终端利率将会高于之前预期的言论，让投资者再一次担忧经济前景。彭博社表示，美联储正在以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最激进的紧缩政策来遏制通胀，并在声明当中补充强调，要把利率上升到足够限制性的水平，表明本轮加息过程呢，可能会比之前预计的更为持久。 好，再来说一说当地时间2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同伊朗外交部长阿卜杜拉西扬通电话时说，西方媒体正发起信息战，试图在海湾地区制造紧张局势。 前一天呢，美国的《华尔街日报》报道说，沙特阿拉伯同美方分享的情报显示，伊朗即将袭击沙特。白宫随后宣称，如果有必要，美方会毫不犹豫地回击。 美联社报道暗示，伊朗策划袭击沙特的原因是伊朗情报部门最近指认沙特、美国、英国和以色列情报部门在伊朗境内煽动街头抗议。不过据报道，美国在沙特及中东地区其他国家的大使馆或者是领事馆没有向当地美国公民发布安全警示。 对此呢，在2号的时候，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卡纳尼表示，这种充斥偏见的报道是由一些西方国家和以色列的圈子炮制的，试图恶化伊朗周边环境，破坏中东地区国家之间关系改善的积极势头。卡纳尼强调，伊朗愿在同邻国建设性互动的基础上实现和巩固中东地区安全。 路透社分析认为，美国近年来试图在中东地区组建新的反伊朗轴心，只是美国去年8月从阿富汗仓皇撤离，加深了中东盟友对于美国安全承诺的疑虑，促使中东国家更愿意依靠自身力量化解地区安全难题。沙特自去年以来同伊朗就推动双边关系正常化举行了多轮对话，希望管控紧张局势。 国际事件最后来说一说巴西，在劳工党候选人前总统卢拉赢得巴西大选之后呢，现任总统博索纳罗的支持者当地时间2号在巴西各地举行了示威集会，要求军方干预停止向卢拉移交权力。 据报道呢，博索纳罗败选后一直保持沉默，一度引发外界担忧，直到当地时间1号博索纳罗终于发声，他发表了一段2分多钟的讲话，其中呢没有承认选举失败，也没有祝贺卢拉的获胜，而是称自己将会遵守宪法，呼吁支持者进行和平抗议。 2号数万民众愤怒地聚集在巴西各地的军事基地之外，他们身披巴西国旗，称他们在此是为了被操纵的选举中拯救巴西的民主，并呼吁武装部队控制政府。 同时呢，他在讲话当中还感谢了为他投票的5800万巴西选民，然后提到其支持者在巴西多地设置路障等抗议活动，称这是选举对选举过程感到愤怒和不公正的结果。 有一名匿名的军方高级官员表示，军方还没有考虑干预权力移交，如果抗议活动扩大，军方可能会敦促总统要求博索纳罗的支持者回家。巴西国防部表示会很快向选举官员提交关于投票完整性的报告。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是由赵以阳为您编辑的。接下来请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大家好，我是今天节目的编辑赵以阳。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一起来连线中国银行汇兵专家冯源。冯源您好。 主持人您好。 好的，那请您先帮我们分析一下近期美元的走势。 好的，那本周呢，美联储是召开了今年倒数第二次的议息会议，并且于北京时间周四凌晨公布了会议的公告。由于会议召开之前，市场呢一度预期美联储可能会在本次的会议上释放一定程度的鸽派立场，因此呢，本次的议息会议得到了市场的高度关注。从结果来看，美联储宣布连续第四次加息75个基点，将美元的政策利率提高到了 3.75% 到 4% 的区间，也创下了2008年以来的新高。同时，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随后的发布会上表达了3个重要的态度。第一，美联储可能会维持高利率更长的时间。第二，本轮加息的终端利率可能高于9月时美联储的预期。第三，美国经济软着陆的可能性进一步降低。在美国通胀仍处于近40年高点水平，同时美国的就业市场过热情况未见明显缓解的背景之下，美联储在本次议息会议上释放的全面鹰派的态度，也彻底打破了市场关于放缓加息或者降息的预期。从美元指数的表现来看，会议声明公布之后，美元指数一度短线下行超过80个基点，接近 110.40，随后在鲍威尔新闻发布会之后重新上涨，回到了112的上方。展望后市，在美联储货币政策出现向鸽派的实质性转向之前，预计美元指数仍将保持强势，目标的波动区间在112到115的区间。主持人。 好的，那么未来日元的情况怎么样呢？请您再帮我们分析一下。 好的，昨天呢，美元对日元是继续窄幅的高位震荡，全天收在 148.26， 上涨 0.2%。美日利差依然是主导日元汇率的主要因素，特别是在美日货币政策愈发分化的背景之下，美日利差仍有进一步走扩的空间，也带动美元对日元的不断走强。本周日本央行也召开了一期会议，仍然坚持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收益率曲线控制的政策。日本央行成为了当前全球主要发达经济当中的唯一鸽派，此举也导致美日利差的不断扩大，加剧了日元的贬值压力。同时需要关注的是，近期日本政府承认在9到10月之间多次对日元汇率进行了干预，不过此举虽然能够暂时的延缓日元快速贬值的趋势，遏制压住日元贬值的投机交易行为，但是不能从根本上扭转由于利差因素导致的日元贬值趋势，日元仍面临着较大的贬值压力。从图形上看，美元对日元仍保持在7月底以来形成的上行通道中，下方的支撑位看在145整数区间整数关口，上方目标位或继续测试150一线。主持人。 好的，那最后还是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市场牌价。 好，欧元对人民币报在 7.1153， 英镑对人民币报在 8.2587， 100日元对人民币报在 4.9000， 澳大利亚元对人民币报在 4.5917， 美元对人民币报在 7.2472。 主持人。 嗯，好的，感谢冯云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下周见。 好，再见。 好，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主播在线，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财经资讯。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这是您获取新闻信息的那些熟悉的声音记忆。而现在，每一天的开始，无论您身在何处，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儿子闺女，系好安全带，出发了。 出发。 前方在道路尽头右转。 爸爸开快点，要变灯了。 不要听哥哥的，先让行人过。 哟，差点忘了。 您好，我是北京交警孟坤玉，再次提醒您，行经人行横道时应提前减速观察，有行人正在经过人行横道，应该停车让行，礼让行人。 以前妈妈送我的时候，刚过了一半斑马线，就有车抢着走，特别吓人。 又要到斑马线了，爸爸开慢点，礼让行人。 一脚刹车刹住隐患，一条斑马线，礼让才安全。 把握经济脉搏，洞悉金融走向，主播在线，为您提供最实用的财经资讯。 昨天记者从银保监会了解到，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近日银保监会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银行业、保险业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 会议指出，近年来银保监会持续强化政策传导和监督督导，金融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包括积极推动非首都功能疏解，培育增长新级，助力雄安新区高标准高质量规划建设，聚焦重点领域，加大交通、生态、生产等领域的金融支持。 那会议要求呢，下一步要聚焦重点区域、重点领域，加大对跨区域、跨行业、综合性重大工程项目等的支持力度，加强监管协同，持续提升监管效能和服务水平，优化金融服务，构建丰富多样的金融产品体系，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各方责任，高质量完成各项工作。 昨天，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外汇局北京外汇管理部举行加强金融支持稳经济增长，着力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新闻广播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今年前三季度，全市人民币各项贷款比上年同期多增 2912.8 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时，北京地区的人民币贷款利率创统计以来新低。具体，我们来听一下记者史玉的报道。 今年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北京地区信贷总量稳定增长，存款保持较快增速，有力支持了首都经济回稳向好。前三季度全市人民币各项贷款增加 7950.7 亿元，比上年同期多增 2912.8 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最大限度为企业连续生产、稳产达产创造条件。九月末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9.2%， 保持上半年较高增速水平。前三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加 10359 亿元，比上年同期多增 664.4 亿元。在融资成本上，前三季度人行银管部继续推动降低企业综合融资成本，北京地区人民币贷款利率创统计以来新低。九月份北京辖区金融机构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 3.24%， 比六月低12个基点，比上年同期低71个基点。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 4.30%， 比六月低22个基点，比上年同期低29个基点。 人行银管部还不断完善金融服务包区对接机制，用真金白银助力市场主体纾困解难。前三季度，辖内银行为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及受疫情影响的个人等办理贷款延期金额超900亿元，惠及市场主体近4万户。 还是来关注金融领域的消息。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相关负责人昨天介绍说，目前呢，北京地区设置了103个征信自助查询网点，推动15家商业银行开通网上手机、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自动的查询服务，构建完成半小时征信查询服务圈，人民群众可以高效便捷就近查询征信报告。 据介绍，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打造了全国第一个征信服务引导平台“信用北京查”服务平台。群众通过网络平台搜索“信用北京查”这个小程序，就可以在线快速获取北京市的征信查询指引、业务预约办理，还有线上征信维权服务等信息。 目前呢，服务平台访问量已经超过百万，成为群众获取征信服务的重要平台。截至目前，服务平台已经超过10万家企业提供了信用报告线上审核和预约查询的服务。 财经资讯，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五届进博会将会创新性打造艺术精品专区，专区呢共展出100多件精品的艺术作品，并将会于11月6到10号向进博会的展客商免费开放。 进博会交易的是商品和服务，交流的是文化和理念。从第二届设置人文交流展区开始，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华老字号相继在进博会的平台上大放异彩。 去年7月份呢，进博会艺术品专家委员会正式成立，汇集了来自书法、绘画、收藏、工艺美术等各领域10位艺术家，是国家级展会平台与文化艺术结合的一大创举。2022年呢，是进博会的第五年，首次设立了艺术精品专区。 那么据进博局的介绍，专区共展出艺委会10位艺术家的100余件作品，艺术门类丰富，有中国画、油画、书法、雕塑、木雕、刺绣、瓷艺等等。那么展出的作品是他们近几年创作的代表作，部分为早期创作的压箱底作品。 我们再来说一说外贸领域。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份呢，我国服务贸易继续保持增长，服务进出口总额44722.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8.2%， 其中服务出口21480.2亿元，增长 20.5%， 进口23242.6亿元，增长 16.1%。 具体来看，前三季度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稳定增长，一到九月份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8648.7亿元，增长 10.2%。 其中呢，出口增长较快的领域是知识产权使用费、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 同时，前三季度我国旅行服务进出口继续恢复，一到九月份我国旅行服务进出口有6236.6亿元，增长 7.4%。 国家网信办昨天发布消息说，近期针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 APP 以强制、诱导、欺诈等恶意方式违法违规处理个人信息行为，国家网信办依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规定，依法查处超凡清理管家等135款违法违规 APP。 经查，超凡清理管家等55款 APP 呢，存在着强制索要非必要权限，未经单独同意向第三方共享精确位置信息、超范围收集上传通讯录等等问题，违反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性质恶劣，依法予以下架处理。 同时呢，东方头条等80款 APP 存在着频繁索要非必要权限、默认勾选隐藏隐私政策、无法或难以注销账号等问题，违反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规定，依法责令限期1个月完成整改，逾期没有完成整改的，依法予以下架处置。 国家网信办负责人表示，将会始终坚持依法管网、依法治网，持续强化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日常监督，不断加大执法工作力度，解决维护人民群众个人信息合法权益。 好，接着我们说一说汽车领域啊。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官网昨天发布了2022年10月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数据。10月份全国新能源乘用车市场产销态势平淡，领军厂商努力保持强势良好态势。 数据显示，9月份16家新能源汽车厂商当中，有 83.3% 的厂商的批发销量在1万辆以上。这些9月超万辆企业的10月预估销量呢是 56.7 万辆。按照正常结构占比预测，10月份全国新能源乘用车的销量在68万辆左右，比9月份的销量增长 1%。 聚焦科技前沿，紧跟时代脚步，前沿科技。 前科技我们说一说，我国生物医学成像领域的大科学工程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项目工程昨天在北京怀柔科学城竣工。 新华社报道，这个项目呢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十三五”规划确定的十个优先建设项目之一，由北京大学联合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哈尔滨工业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多家单位共同建设。项目预计2023年试运行，2024年就会验收。 专家说了啊，如果无法看清发病过程中分子、蛋白、细胞、器官等的变化过程，就没有办法精准的治疗疾病。生物医学成像设施呢，可以多层次，而全景式可视化看见这个疾病发生的动态过程，便于更好的筛选药物，好对症下药。 成像设施项目呢，主要包括多模态医学成像装置、多模态活体细胞成像装置，还有多模态高分辨分子成像装置等。未来将对生命体的结构与功能进行跨尺度可视化的描绘和精确测量，为复杂生命科学问题和重大疾病研究提供成像组学的研究手段，助力全景式研究和解析生物医学重大科学问题。 好，接着我们来说一说航空领域啊。近日呢，由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实施的航空发动机关键构件抗疲劳寿命试验突破5万小时，标志着我国高端装备制造技术取得全新突破。 本次进行疲劳试验的关键构件呢，是由我国自主研制的航空发动机主轴承。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高级工程师汤春峰介绍，飞机要飞几千个小时、上万个小时，如果轴承出了故障呢，发动机就不能使用了。轴承是发动机的中枢。试验模拟了发动机的工作状况，到目前为止已经试验加速等效寿命5万小时，还没有失效，试验还在进行中。 那么据介绍呢，像飞机啊、高铁啊这些高端装备在运行服役过程中呢，其中关键的构件就会发生疲劳的现象，产生裂纹呢、发生断裂，就导致产品失效，这是工程领域的一大难题。我国科研人员经过技术攻关，自主研发了多项抗疲劳制造关键技术，建立了抗疲劳制造技术体系，解决了关键构件的这个疲劳失效问题，为我国高端装备全面自主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好，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财经、经济之声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由康立波为您编辑。 移动广告之后是今天的人力社保小课堂，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京东电器去超值，一呀一口价，大牌电器批量采，优惠卖回家。 逛京东搜索巨超值，双十一百亿补贴。 京东电器去超值，一呀一口价。 活动详见京东官网。 京东。 邮储开放式缴费平台，为企事业单位提供一站式服务，为个人用户提供多种缴费渠道，收费高效，便捷缴费，多重功能，贴心服务。行动源于承诺，服务在于用心。详询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人力社保小课堂， 大家好，欢迎收听人力社保小课堂。 按照首都城市战略定位，生态涵养区等广大农村地区为重塑生态、保青山绿水，产业发展受到一定限制。为了帮助农民朋友走上就业致富路，北京市高度重视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工作，千方百计稳岗扩岗。十年来累计帮扶45.3万名农村劳动力实现转移就业。具体有哪些帮扶举措呢？今天我们就来具体的说一说。 一是完善制度，将建设征地、土地储备或腾退、整建制农转非、山区搬迁、绿化隔离建设等农村地区纳入城市化建设地区，实行城乡统一的就业失业管理制度，农村劳动力可以享受与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同等的公共就业服务和就业帮扶政策。 二是政策加持，不断加大单位招用农村劳动力支持力度，引导农村劳动力通过企业、城市公共服务岗位实现转移就业，抓住乡村产业振兴契机，引导农村劳动力就近就业，将房山、门头沟等涉农区确定为农村就业困难地区，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 三是精准服务，将农村4050人员、零就业家庭劳动力及农村就业困难地区劳动力纳入就业援助范围，实施动态跟踪管理，制定个性化援助方案，签订援助协议，通过岗位推荐、技能培训、公益性岗位托底安置等措施开展重点援助服务。 四是提高质量，通过支持企业稳定扩大就业，促进农村劳动力乡村产业就业，推进公共服务岗位就业，规范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引导多途径灵活就业，鼓励创业带动就业等方式，促进农村劳动力就业和缴纳职工社会保险，不断提升就业质量，提高农村劳动力的保障水平。今年以来，北京市已经帮扶4.11万名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参保。 好了，今天的人力社保小课堂就到这里。以上内容由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宣传中心与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10秒8秒的。 白纸没走，绿灯注意安全。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这个车停在哪个总该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播在线，旅游资讯。 旅游资讯，咱们先说一说，近日门头沟潭柘寺2022年帝王银杏节正式开幕了，游客呢可以在观赏美景之余，参与以银杏叶为主要材料的手工创意活动。 哎，每年10月底到11月初，潭柘寺的帝王银杏树呢就会进入到最佳观赏期。 嗯， 眼下这棵距今已经有1400多年历史、高达40多米的古树上，已经挂满了郁郁葱葱的金叶子。 和往年不一样的呢，是今年的银杏节呀，游客可以在景区内捡拾自己喜欢的银杏叶，并且把它们粘在卡片上，同时写下心愿和祝福。景区的工作人员呢，也会帮助大家现场加工，制作成书签啊、创意画啊，或者是激光雕刻、亚克力的摆件等等。另外呢，银杏节期间，这景区还推出了与潭柘寺相关的文创甜品和咖啡饮品，大家可以亲自前去啊，感受一番。 嗯。去潭柘寺走一圈，然后呢我们再来一个京郊的自驾或者骑行。 嗯， 其实现在京郊自驾骑行都已经是很多人假日的一个休闲选择了啊。 哎， 北京市发改委近日批复了南山环线3期道路工程项目建议书。据了解呢，这个项目不仅会进一步的完善区域公路网，还会串联起多个景点，打造延庆一处适合自驾骑行的魅力公路。 嗯，那么这个项目呢位于长城文化带范围内啊，道路西起南山环线1期，东至 昌赤路，全长大概 19.8 公里。项目计划于2025年12月建成通车，建成之后呢，将会串联起810长城、柳沟、永宁古城等等多处旅游景点和民俗文化村，促进区域旅游资源融合发展，加快推动旅游产品由大众观光向休闲度假转型升级。 嗯，我这周六就去了。 是吗？ 嗯， 就 其实还没等建呢，现在就挺好的。不是上周六日 哦， 上周六日 已经去过了， 从昌赤路还去了永宁古城， 嗯， 买了几个火烧。 怎么你看看，这经济就被带动起来， 十块钱七个， 好家伙，真解恨呢、 啊。哎，对，够吃了啊。 嗯、 他旅游资讯最后我们来关注一则公告啊。昨天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表示2022贝壳北京马拉松呢将会于11月6号星期日在天安门广场起跑。终点是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的庆典广场。为了确保赛事安全，当天0点到下午4点期间，北京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会进行封闭管理，暂停对公众的开放。而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是正常开放的，请广大的游客呢提前做好行程安排，不要跑空。 主播在线，文化娱乐资讯。 先来说说体坛哈，昨天2022年利物浦体操世锦赛结束了男团决赛，中国队呢凭借着稳定的发挥，以 257.858 分夺得冠军，提前锁定巴黎奥运会的资格。而且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啊，在去年世锦赛加冕全能王的张伯恒这回也是打满六项，而且全都顺利发挥，为队伍立下了头功。 我们回顾一下整个赛程，资格赛当中除了单杠，中国队其他的五项啊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失误、 嗯、 最终呢排名第四进入男团决赛。不过经过一天的调整，男队的这些小伙子们啊稳字当头，成为八支队伍当中犯错最少的一个，这也使得中国队从第三轮开始就确立了优势。 嗯，那从阵容来看呢，中国男队在今年世锦赛的阵容依旧是三老带两新，其中呢邹静媛、尤浩和孙伟是2019年世锦赛男团成员，并且参加了东京奥运会。那么在本次世锦赛当中，男队把最重的任务交给了全能型的张伯恒，最终呢这位00后也是不负众望，每一个成套都顺利完成。 嗯，昨天呢体育广播记者连线了体操世界冠军范晔，并请他点评本届世锦赛男团的表现以及新赛制下的一个展望，我们来听一下。 我觉得昨天男队拿冠军了嘛，大家很开心。从整体的这个整个比赛的发挥来说呢，其实像这个日本队他确实实力比较强，但英国队他有主场的一个原因，英国不差，他的主场优势是比较明显的。然后日本呢，其实我感觉就是说从这个难度跟稳定性，包括呢他们选手的这种新老搭配，就基本上是不分伯仲。男队这块呢，就是我觉得开心的一点是什么呢，说明我们整体的实力现在非常的强，就是从难度上包括选手的这种现场的这种表现的控制能力，其实是在男队这一届，因为男队一直属于一流水平，这一周期的这个选手呢还是蛮到位的，所以呢就是看他们这后几年的一个稳定发挥，而且能感觉出来可能在这个新老阶梯上已经基本上出现了一个完好的一个衔接了，这个就是在男队的这个非常可喜的方向去发现的。所以呢可能在这个两年当中训练一点难度提上去一点，他们压力也不会很大，因为有人是很稳定的，就起码这一届你觉得哎，没有人说因为这个新的赛事，因为他压力比较大，他不适合这种高压或100%全权负责的这么一个状态啊，没有啊，这个就挺好的。 关于这个文娱资讯，继续给大家说个好消息啊！近日，北京文化金三角将会再添两家演艺新品牌。未来呢，市民和游客在这片区域的文化休闲生活也将会有更多丰富的选择。其中，就在明天，著名现场娱乐综合服务商大麦就将在龙福寺文创园落地它的首家线下演艺空间，叫做大麦新空间。 大麦新空间位于龙福大厦一层东侧，观众呢穿过这个咖啡休闲区就能迈入银行金库大门，然后就能看到空旷的屋子四周啊分布着16张桌子。 嗯， 据了解16张桌子代表16个市场，也是16个小舞台，他们呢共同组成世界大市场及大舞台，观众坐到椅子上就化身为身价百万的银行家啊，与同桌人在市场上展开一个资本的博弈。 有趣的是呢，在120分钟之内所有观众都得参与投资决策，面对 机遇和风险，从而通过沉浸加互动的形式体会到全球金融系统的高速运转与风云变幻，获得真实刺激的体验。有业内人士表示与其说这是一台打破传统戏剧边界的剧目，不如倒说这是一场多人参与的大型互动体验，它的独特参与感将会牢牢地吸引关注。 让人更期待的就是在大麦新空间这个入场口的正对面呢，中国脱口秀推动者效果文化带来的效果工厂北京会开始装修，预计在明年初就试运行，建成之后这里每周都会开放10场演出，预计可以服务超过3000名观众。那么效果的工作人员介绍说，除了脱口秀呢，这里还会尝试着情景小剧、即兴的互动秀，还有访谈分享会等多种形式的喜剧演出。 有关演出的方面呢，我们主要聚焦小剧场今日第9届当代小剧场戏曲艺术季在线上举行了开幕仪式。据了解呢，本届戏曲艺术季囊括了京剧、评剧、洋剧、汉剧、淮剧等11个戏种15部作品，其中洋剧、汉剧和吕剧都是第一次参加当代小剧场戏曲艺术节。而从即日起到12月31号，这些作品将会通过视频号、微博、抖音等平台和剧场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与广大观众朋友见面。 本届当代小剧场戏剧艺术季呢，也将会继续积极践行文化惠民理念，除了免费的公益活动之外，本届展演剧目会推出100万的惠民票价，降低观剧门槛，让更多的观众走进剧场，感受传统戏曲文化的博大气韵。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关注一下。 目光再聚焦到影视领域，11月2号2022中国北京电视剧盛典北京之夜在北京首钢艺园圆满落幕，晚会呢推介了多部正在创作的精品剧作，下面呢给大家介绍一番。 首先推荐给您的是国安题材的电视剧，叫《青年特工》。这部剧呢首次聚焦青年特工的视角，讲述国安人员有效打击境外间谍组织，从而捍卫国家安全的故事。总导演赵宝刚说，这个电视剧呢写了两个世界，一个是现实的世界，一个是虚拟的世界。因为现在虚拟世界里藏着很多诱惑和危险，因此呢，希望通过这部剧提醒大家要防御这种诱惑和危险。 而电视剧《王牌》则聚焦21世纪科技强军以及信息化战场下年轻一代军士的成长，剧目以基层战士的视角勾勒出新时代中国军队的改革步伐。该剧的监制著名导演黄建新表示说，这是自己第一次做电视剧监制，很有挑战，但是这个题材很好，可以详尽地展示众多的人物，值得期待。 再为您推荐一部剧，名叫《伟大的长征》。这部剧全景式展现红军长征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呈现出一个个有血有肉的温度的革命故事。这部剧呢，还是由觉醒年代的原班人马共同打造的。导演张永新在向大家推荐的时候说，希望能够拍出一部真感情、真性情、真热血的伟大的长征，让年轻的朋友们一起同频共振。 好，文娱资讯最后，我们来给庆余年的剧迷们送上好消息。昨天电视剧《庆余年》第2季发布了全新海报，并且官宣即将开机。对于剧情呢，官方表示，在第二季，张若昀饰演的范闲将面临新的挑战，他将继续逆险而行，勇往直前，再探江湖庙堂。 《庆余年》第一季已经是2019年上映的剧集了。在说到《庆余年》的时候，我脑海当中还浮现了于浩跟我们同组的一位女同事忽然之间剧透了一个重要剧情。那位女同事 就是今天的编辑。 对，易烊当时就满脸的懵，没有想到怕了那么久就等着最后一刻揭开了，然后于浩告诉他了。 太可恨了， 太过分了。 少做剧透的事吧。 是，想想这是2019年的事情了，像不像是昨天发生的？ 不像。我都忘了你不说。 对，然后他应该是这些年一直恨这事儿。在这期间虽然说导演他自己说庆余年一定有续集但他一直没有。 对呀。 终于等到现在提上了日程，这次官宣呢也算是给广大剧迷吃了定心丸。 对， 也提醒你别再轻易剧透。 当时是什么有一个超前点映这个说法， 对， 后来大家伙已经不同意的这样的一个做法了。所以先看， 然后你就是超前点映。 对对对，多花钱了你这。 对于演员的阵容，其实大家很期待哈。目前除了主演张若昀确定继续出演之外，其他演员是否是原班人马还是未知数。此前呢，大家最关心的就是鸡腿姑娘是否还是由李沁来出演，严冰云是否还是请的肖战，咱们都不知道，我们拭目以待吧。 也可能下回不啃鸡腿了，直接抱着一大烧鸡， 举个别的出来，贾玲吗？ 哎。好，北京时间8:43，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由话语为您编辑。 好，下面进入新闻广播特别节目你好新百年。常凯是一名普通的外卖小哥，也是美团美好朝阳骑士的第一批小巷管家。平日里呢，他穿梭于大街小巷忙碌的送餐，在工作间隙他积极主动的发现并且反馈城市治理中的各类问题，包括垃圾分类、乱停乱放等，助力城市环境的改善。在他的示范带动下，上千位骑手注册成为小巷管家，成为部分街乡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为此，在2020年常凯也被评为第13届全国青联委员，成为全国首位外卖小哥青联委员。作为新就业群体当中重要的一员，他也密切关注着党的二十大的召开。通过学习二十大的精神，他也有了自己的新的奋斗目标。我们来听今天的人物专题，好时代让生活更有奔头。 先生，我们的党叫什么名字？ 中国共产党。 千秋伟业，征途如虹，回望百年历程，我们将光荣写在历史深处。 它表明占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走过百年风雨，我们又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又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 历史的车轮永不停息，奋斗者的脚步永远向前。 我们要一棒接着一棒跑下去，每一代人就要为下一代人跑出一个好成绩。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特别策划，你好新百年。 平凡中经历感动，寻常中发现精彩，欢迎收听百姓生活故事。 国庆之前就开始关注咱们这个二十大，特别是关注包括说这个总书记在做二十大报告提到一些这个像一些这个关键词，这个逐渐缩短这个人民这种说这个共同富裕这种差距啊，然后在江山用人民啊，始终以人民为核心，我觉得是就代表就是咱们这个普通民老百姓这样的一个利益。 常凯是一位常常奔波在望京地区的外卖小哥。两年前他当选了第13届全国青联委员，也成为全国首位外卖小哥青联委员。有了这样一个特别的身份，常凯也越来越关心国家大事。10月16号他就早早地来到望京街道党群服务中心，通过电视观看了二十大的召开。 16号是在当时这个街道办然后组织我们这个新就业群体啊，在党群服务中心一起现场观看了这个二十大报告的一个开幕式。 你当时是看了以后什么感受呢？当天 看了然后感觉确实不一样，也开启了一个这个新征程，就是咱们说的这个人民有希望国家有复兴嘛，就是这种的感觉。包括是报告中讲到的说这个青年强则国家强，广大青年要始终站在党的领导下，听党话跟党走。我觉得作为我这个时代这个青年，我就说更应该这样去做，而且是特别是说你就是从事这个外卖行业一线这个新就业群体当中这个一员啊，更加我说这个践行自己这个责任。我觉得不光是说这个每天就是送外卖，还有说要符合说总是提出这个达到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还说继续完善这个社会这个共建共治共享这个社会治理体系，这离不开我们这方面人这种说这种努力，这都是我这个比较关心的这些地方。 能够成为全国青联委员，正是由于常凯积极地参与到了属地的社会治理中。作为第一批小巷管家，他在送餐的间隙会主动地发现并反馈城市治理中出现的各类问题，包括垃圾分类、乱停乱放等等问题。 说实在，其实初衷的话，我觉得就是方便别人就是方便自己，因为自己咱平常啥，咱平常我每天你也知道咱们那个工作就骑着小车送外卖，停车你得有停个地方吧，有的一些这个乱停乱停的，他站着道儿咱停了，咱影响别人交通是吧，把 把这些东西解决了，这不也就方便了咱们自己了吗？就是出于这样的一个初衷，然后正好就是说，正好就是团委啊、组织，然后跟公司呢，美团公司正好联合起来这样的一个项目，就让更多的这个外卖小哥呀 参与进来， 参与进来。哎，我就作为一个第一批试点， 哦、 哎，就这么参与进来了。就是当时反映的问题相对来说比较多一些，嗯， 参与进来你的表现可能也是比较好，是吧？ 相对来说对得比较好一些吧， 嗯， 对。当时想的就是说，哎呀，别人说为什么做这么事儿，我觉得就是，力所能及吧，顺手的事儿。其实这个没什么，咱不是说，我觉得就是说，除了真的就是说，当时没求什么，就是说，啊，除了给别人说，哎，不能说让别人说这个吃个热乎的饭呐，或者怎么样来说，哎，其实能做的还有更多，我觉得不光是外卖小哥的职责，不光是送外卖。我觉得能做的我觉得还有更多、 嗯、 就像总书记说的，你们就像这个小蜜蜂一样，辛勤的不停的在劳动，我觉得就像小蜜蜂一样啊，无时无刻的在这个保障着人民大家的最这个基本的这个生活。 除了参与社会治理，常凯还义无反顾的投入到了疫情保障工作中。 这两年这个疫情啊，怎么这个新就业群体都发挥了不可或缺的这个重要、 嗯、 那疫情那会儿那个确实我确实真挺深刻，我记得特别清楚、 嗯、 然后是2020年1月20号回的家，1月25号，哎，武汉这封的城嘛，对，记得特别清楚。一会儿那会儿在北京，咱有时候各小区都封闭了嘛，就从北京回去的呀，就是回家过年的，肯定一时半会儿回不去。哎，咱那边干活的，他这个工作量呀，他比较大，他还出不来，这肯定说，而且各个小区都封闭了，然后又是说志愿者、大学生都在这干，肯定得咱本身干这个行的，肯定特别缺人啊。 啊、哦，你自己这么想的？ 哎，肯定特别缺人啊！ 嗯， 我说咱不就是干这个的吗？我说就跟我妈商量，回来了，哎，站点也叫，确实真缺人啊，真缺人。那一天天那小超市糖没有糖食了，天天大家买就是那家乐福、物美啊，那米面油 超市里啊， 哎、超市那顶不住啊。就是那会儿咱是来了北京，就是完成这个规定隔离，半个月之后，咱就是想着说，能帮一点是一点吗？ 就多做一点， 对，多做一点是一点，尽量减少这个人员的流动，减少咱们大家这个接触。 你把大家给串联起来了， 哎，对，我把它就是连接这个外卖小哥呀，跟这个社区间这个桥梁，哎，就做一些这个力所能及的事儿嘛。 现在这是二十大也刚刚开完，习主席也提出来很多，就是对未来的畅想。 对， 包括这个共同富裕呀。 对对对， 就是对于你来说，你现在做这个行业，你对未来有什么样的一个憧憬呢？ 作为我这个群体这块，我就是说这个努力好好干， 嗯， 然后一方面咱多挣钱，就是号召更多的这种说群体啊能参与到这个志愿服务当中。不光是我觉得是让更多的人说觉得，不是说大家眼中的外卖小哥就是像当年这个小哥又是闯红灯又是逆行， 嗯， 让大家有对我们这个转变就是有了更多的一个认识。一方面的话，我觉得不管说以后这个行业我还是能干多久吧，但是这份初心呢，或者我说还是不管说以后是做什么工作，我还会继续干下去。 嗯， 2018年底，常凯离开了家乡，来到北京，成为了一名外卖小哥。他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全国首位外卖小哥清廉委员。常凯说，在这几年时间里，新就业群体越来越受到关注，也真真切切感受到了好的变化。现在作为北京的新市民，他也越来越有归属感和幸福感。 最切身的改变，我觉得让我们觉得这个就是各个骑手啊，在自己所配送这个区域，就是慢慢感觉有了一个就是家的这种感觉。比如说这个街道啊，或者街道办啊、居委会啊，给我们提供的这种，就小哥加油站呐、啊，骑手之家呀，停下来说这个下雨呀，或者弄个雨衣呀，或者头疼脑热的呀， 就有人关心， 哎，有人关心我们 了是吧？ 哎，以前是大多数外卖小哥，其实跟我一样，刚来闻豆一下吧。我就是一个这个外地人来北京打工挣钱的，是吧？然后别人都这么想，但是慢慢干的时间长了，人这在这里边的一些，包括是各种组织啊或者街道办，把我们也当成了北京的一份子。 嗯， 哎，慢慢也跟他们也跟这座城市融为了一体， 融合了一体 ，有了一定的这种归属感。然后就说的，我觉得不光是说他们要在我为我们服务，我就说我们也得说这个通过自己这个职业特性啊，每天大家在穿街小巷啊，高楼大厦呀、居民停车场，为社会做一些这个贡献，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这件事情，大家做好一种那种这个双向奔赴吧。 踏上新征程，迎来复兴时光， 新花在怒放，春天在路上， 你在我身旁，始终给我力量， 足迹化成翅膀飞翔， 路通向远方。 我们浩浩荡荡 走向新舞台，青春在飞扬， 看幸福照亮每个人的脸庞， 共同书写新时代辉煌。 为了你我努力，乘风破浪， 看中国灯火暖，历经风雨星光灿烂， 人前难万险，人前路漫漫， 不变的信念相约到永远。 好了，到这儿呢，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节目编辑赵以阳、康立波、话语主持人孙畅、于浩，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更多热点新闻，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 稍后是冰冰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明天早晨七点半，我们与您不见不散。明天见， 明天见。 把你纯真无邪的笑容给我吧，